北京时间8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励志。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 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了。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乌语来了，我是张婷。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天气超级好，我觉得看到这太阳之后整个人心情就变棒了。 嗯，我远远的看到阳光之后心情真的就觉得好很多，屋子里也亮了。 哎，昨天是什么天气我已经忘掉了。 其实昨天也还好，就是风有点大。我是真的感觉今天是从屋里黑洞洞的然后到太阳升起，然后给我一天的希望开始了。 哎，没错，所以说今天聊的话题，你说咱们要不要聊聊天气相关的呢？ 哎，可以啊， 聊聊天为什么这么蓝吗？其实今天还是想跟大家聊一个过年的话题，因为确实咱们说出了正月十五才叫过完年嘛。 对，我们还有美好的汤圆节在等着我们啊， 还有很多美好的还没有上班的同志们在家里还在享受假期。 嗯，你们该回来了。 其实快点吧。 今天我们之前聊了很多有关过年的事儿啊，比如说高兴的事儿啊，小的时候怎么过年呀、啊， 还有那个爸妈在你行李箱里放什么东西让你带回家的。 对，我们今天要聊的其实很有意思，我们要聊一聊过年尴尬的事儿。 有点总结性发言的感觉哈。 对，就总结一下这一年怎么过的，然后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 嗯，那你说就是我长这么大还能收到红包算不算很尴尬呢？ 当然不算，这是喜事儿啊。第一是说明财力雄厚的亲戚很多，第二是说明娃娃脸，是不是？ 哎，也不是哈， 嗯， 可能是我们家那边的习俗，就是说只有你，当然只能是我们家个人的习惯哈， 嗯， 这对孩子呢，没有成家之前都是孩子，所以都会给压岁钱。 是，我觉得这是很多地方的习俗，或者是家里人宠溺你的表现。嗯， 对，所以说这是我今天觉得有一些尴尬，因为不太好意思收。因为毕竟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但家长就是一直强硬的非要给你。 你说的这家长是父母还是？ 就是亲戚，就是家里的这个直系亲属。 哦， 除了父母之外的这些比较近的一些亲戚。 那你们都可以推来推去啊，小心不要把对方推倒。 这个就是，我这边如果不收，他们那边也不好收，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嗯，哦，就是其实还是有礼尚往来的。 对， 哦。 所以后来我也就默默地收下了。 那就收下吧，就别破坏那个气氛了啊。 哎呀，和和美美，大过年的，对吧？ 好，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过年尴尬的事儿或者有意思的事儿都可以啊。 没错，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哎呀，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这欢声的节奏里啊， 嗯， 来说说我们那个资讯吧。 我们首先来关注啊，刚刚你说的有关成家的事儿啊。 嗯。 中国男成为了外国女的香饽饽。这个数据预测呢，至2030年，30多岁的中国男性是有25%娶不到媳妇儿了。他们似乎呢可以考虑周边的国家。 啊！我刚想说，那女性同胞不是听到会很开心吗？我们选择的余地又大了一些。 我们女性同胞就是越来越香饽饽，是不是？ 嗯， 有报道称呢，中国男性是在日韩、新加坡、越南、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女性中很抢手的，因为他们体贴、会做饭、能够陪购物、帮刷卡。亚洲的父母呢，普遍是不希望女儿远嫁的，所以中国女婿是个好选择。 亚洲国家的父母不希望女儿远嫁， 嗯， 那中国的女婿难道也要远嫁吗？ 就是说啊，现在这个中国男性啊，就可以不要再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中国女性朋友的身上， 格局再大一点， 对， 我们有国际视野， 对，放到整个亚洲国家，你看亚洲国家都喜欢中国女婿，挺好的。 但你说他们的体贴、会做饭、能陪购物、帮刷卡，这真的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吗？ 等他们找不到媳妇儿就能做到了， 有道理，等待着那一天啊。大家关注一下老外在华就业的前景看好啊！这是最近国际招聘公司调查，说是中国大陆近半公司期望在2017年增加岗位，而45%表示会加薪6%到10%这样一个状况。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向高技术、高科技和高端市场转型，金融科技、电子商务以及社交媒体这些行业对外国人才的需求量是愈加强烈。双语、拥有强大的沟通技能和商业头脑的人才会更加吃香。 嗯，所以这个国际人才啊，人才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受国际上的欢迎。 嗯 嗯，来看看实现新年的决心。哎，来看一下，犯点小懒也没有什么。我们满怀信心立下新年的愿望，却总是在年中羞得满脸通红啊。实现目标很难吗？那么用研究来表明啊，习惯的养成需要18至254天，而且 你知道我听到十八的时候，我觉得哎，有戏哎，努力一下可以的。 嗯， 这个后边这区间有点太大了吧？ 而且呢，偶尔的懈怠啊不要紧。所以呢，要完成新年的决心愿望啊，除了有耐心，目标要切实可行，也允许偶尔的犯懒，别因为一时的懈怠情绪半途而废。其实确实是这样，尤其是今年又特别长，254天不算什么。 也对哈， 嗯， 但我其实真的以为之前是18至25天或者什么这样一个状态。曾经有一个书，我记得叫什么，养成一个好习惯只需要21天。 对，我看过不少这样的，什么养一个好习惯的养成只需要18天，只需要25天，只需要30天， 只需要254天，一下就泄气了。没关系，我们打起精神。哎，刚刚你听错了，就是25天哈。再来说说这个80的儿童啊，8岁的小孩备战大学的成人自考。哦，这事儿一听，我觉得我这上大学白上了。他说他4岁的时候曾经在美国寒冬裸跑哈， 这2012年4岁的男童多多，因为只穿着小裤衩在-13度的纽约雪地里奔跑，受到了关注。而之后呢，他传出来这个跳级学习、这个退学、游玩各种新闻。他的爸爸这个英爸的教育方式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议。而最近呢，这位英爸带着8岁的多多一起报考了南京大学销售管理专业的成人自考。 嗯，每个人的人生真是不一样， 多姿多彩。 你看他也没有几个254天，结果他就实现， 哎，真是哈， 实现目标真的是够多的。 一共现在才8岁。 对， 嗯，不知道这个爸爸是怎么想的，有点拔苗助长的感觉。 是有点，这个英爸嘛，英爸当时真的是挺火的。 嗯 嗯，现在好像稍微的有点少人去议论他，但是这样一报考大学的话，可能这个话题又要重新开始争论了。 嗯， 好，我们看一下下面一条资讯。世界最长的这个长寿鱼，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过啊。 长寿鱼， 嗯，他已经因为90岁高龄被称为老爷爷了。这条鱼叫老爷爷鱼。 鱼可以活90岁吗？ 就是因为它没有痛苦的记忆，所以它能够长寿， 只有7秒记忆。 来看一下近日呢，当今动物学上最长寿的鱼，美国芝加哥须德水族馆，1933年购得的，后来被称为老爷爷的一只肺鱼，因为健康状况的恶化呢，是以90余岁的高龄过世了。据悉呢，老爷爷这条鱼啊，在1933年到1934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举办期间，从澳洲来到这个薛德水族馆。这些年呢，在芝加哥已经有超过1.04亿人看过它。那根据水族馆的介绍呢，肺鱼可以活过100岁，在澳洲呢属于保护物种，已经存在地球超过4亿年。那从化石来看，这种鱼类呢保持同样的形态超过1亿年。 嗯，所以说这还真的是挺神奇，它本身的年龄就可以达到100岁以上，是吧？ 嗯嗯嗯。 所以这位老爷爷也是，老爷爷鱼是离世了。再关注一下青岛的庙会吧，这事儿出现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红烧肉糖葫芦您听说过吗？ 一听就觉得味道怪怪的。 你想，这冰糖挂在浆里边放的是红烧肉，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红烧肉凉了就不好吃了，怎么办呀？ 就感觉没有嚼劲儿了啊。不是，就太有嚼劲儿。 对，太有嚼劲儿，而且那个油也会在上面，油脂可能会多一些。 我是觉得呀， 分开两个都好，放在一起怎么就这么辣眼睛啊？ 而且你看，如果这种口味的话，好不好直接吃什么糖醋里脊之类的？ 哎，也可以哈，又甜的，又酸的都有了。 是啊， 再说说这个糖葫芦，见得多了啊，但红烧肉糖葫芦可能很多人真没见过。这是最近在这个一年一度的山东青岛萝卜元宵糖球会进入第二天。会上呢，这种辣眼睛的画风的糖葫芦就出现了，就是红烧肉糖葫芦，但是却格外受欢迎。制作好的红烧肉冷却之后穿串的前面呢各加一颗山楂，然后挂糖，红烧肉糖葫芦就做成了。据说这种花式的糖葫芦发明人刘大姐介绍啊，庙会期间这糖葫芦一天能卖700多串，每串卖20块钱。哎呀，究竟是多大的脑洞才能想出这种画风清奇的糖葫芦品种？哎呀，这个刘大姐就说了，说咱们糖葫芦这个红烧肉啊做的本来就是要放糖的，我想着结合一下，结果发现味道还不错。 也许没有我们想说那么硬吧。 也许红烧肉刚出锅就穿上了呢。 天， 但是挂糖也得放一会儿哈。 而且我是觉得上面顶一颗山楂也是怪怪的。 嗯，甜和酸结合在一起， 酸酸甜甜， 你不糖醋排骨吗？ 酸酸甜甜都是你。哎，其实我觉得，也许咱们真正到庙会上 也会去 买 这样一串尝尝鲜， 就觉得，哎，挺奇怪的，挺有意思的哈。 你都敢做出来卖了，我还不敢吃吗？ 哎，就是，我还不敢尝吗？ 哎， 来看一下，其实也是在我们这个假期，或者是我们刚刚过去的啊，没过去的春节假期里，经常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按键手自拍肘成了流行病了。为了秀出最美的自己啊，自拍狂们是疯狂的拍照，并且呢是遵循着拍照5分钟修图2小时的原则。那美国纽约市的特种外科医院的运动医学家呢就认为，自拍成瘾呢会造成原发性的肘关节疼痛，形成自拍肘。那不妨呢双臂伸展，活动手腕腕关节啊，以缓解肌肉的疲劳。 我就在想，到底要自拍多少时间才会造成腕关节的疼痛，肘关节的疼痛？ 哎，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有意思啊！拍照五分钟，修图两小时，好像现在真的是很多人都这样。 对，很多人会是这样的，就是一直想挑一张自己特别满意的照片，尤其是放到社交网络当中。 我是自己做过一个实验啊，就是我自己拍完一个自拍，然后修一下，当然我也不会太高端的那种修啊，我一般就是一键那个什么， 套用一下， 然后修完之后再给家人看，他们都一般。不修不是挺好吗？也有可能他们岁数都太大了， 自然美才是真的美。 然后我就放弃这件事儿了。我觉得何必呢？ 你就已经离这个什么自拍手、按键手离得很远了呀。 很远很远。 健康最重要。 哎，但是我就喜欢给你们拍那种。极其夸张的那种啊， 有时间放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让大家看一下、啊、 哎，真的不错，很有意思的。 没错，早间四人组的葫芦娃造型 喷火， 没错。那像今天互动话题不要忘了，就是说说我们过年期间遇到的一些特别尴尬的事情。 是的， 比如红包我不要不要，使不得使不得，这种情况也算一个哈。可以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JTP 一起聊起来。来听一首歌，来自李克勤《护花使者》。 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叫唤，跟他归家。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叫唤，跟他归家。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来自李克勤的护花使者，刚刚也在聊啊，说这个什么时候能学会粤语，感觉就是学了一个新的技术， 一个新的语言，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新年的一个目标。其实我还挺喜欢粤语的。 对，就觉得挺有味道的。 就是想在过去的2016年底啊，我是用了 过去的2016年 我是用了多长的时间练了一下我的自我介绍，最后没用上。 哎呀 哎呀，没事， 所以我们就听听歌吧。 对， 听完歌继续来过来聊咱们的话题啊。 嗯，有的时候学语言听歌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嗯，对。 好，今天乌鱼来了，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过年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 嗯，你刚刚说的那个听歌是最容易了解，突然间想到一首歌《光辉岁月》，好像里面那个词儿大家都会哼两句。 对呀、啊、就哼两句嘛、 嗯、还是聊话题聊话题。我看到这是西之蚊子君，他说呢，我也是来回推红包，但是我来回推红包的时候把奶奶推摔倒了。啊，这奶奶没事吧？ 就是太实在了啊， 对，下次不能这么干了啊。 嗯，就还不如直接收下啊。 对， 来看演美人的小阿恒说了，有人来拜年啊，提着两箱牛奶，我就给他们开了门。虽然不认识是哪个亲戚呢，我还是很客气的，他们也很客气，让我尝一尝那两箱奶，爱喝哪一箱啊？ 啊， 然后各给我拿了一瓶，聊了很久才知道他们走错门了，可是奶我已经喝了。 这就尴尬了，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就成为好朋友啊。 不是，那人家今天可能是要去拜访亲人的、 嗯、 也没法去了， 怎么、 就是、因为你礼品已经被打开了呀，还怎么去？ 一起去，大家都是和谐的一家人。我刚给他尝了尝，他们说这下好喝。 好吧，这也确实是挺尴尬哈。看到白浩很酷，他说了，爸爸妈妈去做饭，独留我和亲戚相处的时候，哦，我觉得尴尬极了。 其实我有类似的经历， 嗯， 就真的是，比如家里来了一个朋友，你跟他不太熟，然后他明明是父母的朋友嘛，然后当你跟他独处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聊什么、 嗯、 他就会问问你那些不想回答的问题，比如说学习怎么样啊，考得好不好啊。 会啊，我确实也是有这种经历，就比如说爸爸的朋友， 嗯， 然后其他人在忙或者然后就我一个人闲着，我觉得我看手机也不好，就特别不礼貌。 对对 对, 对， 就努力的想要和人家找话题，但确实代沟有点多。就反正就只能聊一些无关痛痒的一些东西吧， 有的没的他也不一定能听明白、 嗯、 是不是 差不多。 所以我很喜欢一种朋友、 嗯、 而且好像好像现在你说大家都是越活越年轻啊。 对， 就父母的朋友好像也是那样，就比如我妈妈，她有很多朋友都是到了我们家之后很自然的就跟我打个招呼，就我跟她再打个招呼，然后就特别自然的就我妈去哪儿她就去哪儿、 嗯、 就一路聊着天，比如我妈做饭她就帮帮忙，或者是啊，那可能是因为关系太近了哈。 嗯 嗯， 对，就是有希望是爸爸妈妈的朋友，就是他们的朋友而已，他们的亲人，然后我们可以打个招呼，保持礼貌，然后就不用说强去找话题。 我忽然想到，这会不会是一个阴谋？ 什么阴谋啊？ 就是当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爸妈去做饭，独留你跟亲戚的时候， 其实是爸爸妈妈也不要跟 他们 说，他们 很尴尬，所以独留你在那儿去应付那个亲戚。天哪， 有可能。 天哪， 这么一想，觉得啊。细思恐极啊，怎么办？ 哎， 当年我们年少无知的时候，承受了太多不应该我们年龄承受的压力。 其实真的是假期的时候，很多很多这个尴尬是父母给的。比如说、 嗯、 这位朋友说，亲戚给我红包，我妈硬是要塞回去，我是真的很想要啊，我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 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长大之后就发现，这些红包真的是礼尚往来的。就如果他们家有小朋友，就是说可以交换红包的话， 嗯， 我觉得这个红包你还是可以收的。但如果说对方家里真的是暂时没有小朋友，或者是就等于说是这个红包真的是给你的，然后家长就可能不太好意思去要了，收了。 对对、嗯，其实还是就是中国传统思想就是这样，他第一反应一定是拒绝， 嗯， 就一定是哎呀，你看你女儿真好看，哎，不好看不好看，哪里好看？哎，你 是什么破传统啊？ 不能收，不能收啊！不要收，不要收。其实我觉得 家长都会这样。 我觉得接过红包的瞬间啊，对方跟自己都特开心。 嗯， 我比较喜欢这种交换礼物或者送礼物的方式。我觉得真的这个过程很享受。如果真的就、 嗯、 真的不要，真的不要，就有一点点尴尬。 对，如果你真的想送红包，送不出去也挺尴尬的。 是啊， 如果有这种情况，记得联系我， 联系我们 在公众平台留言就好了。 我们喜欢。 对。然后看到这是请叫我小仙女2333，她说是过年的时候走在大街上，经过一群熊孩子啊，他们都捂着耳朵，你看到这个动作就应该知道你要躲了呀。 对。 但我不知道鞭炮放在哪里了，所以说就请大家管好小朋友，不要欺负我们这些大人。 哎，真的是。 嗯。 当你看到一群小孩啊，然后他们跑了，然后你是真的很紧张。 对， 我觉得大人的反应就是先找我应该躲哪儿。 对，有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正月十五还是某一天吧，也是有很多小朋友在放鞭炮，我觉得我就是在逃难战火中前进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左边一响，右边一响，不知道往哪儿走了都。 你感觉在拍一个抗战题材的片子， 对对对， 然后到处都是爆点， 对对对对， 嗯， 哎，戏也挺多的。 来看一下赵青主说，一堆亲戚啊，觉得玩手机又不礼貌，不玩又尴尬，就跟你刚刚的感受有点像啊。 嗯，对。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看手机特别不尴尬，但有的时候你一看手机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尴尬的时候了，没事可看，看一眼手机缓解一下，再找一个话题， 最遥远的距离就出现了，彼此都在玩手机啊。 嗯，哎，吹了吹，他说呢，过年的时候我和我哥在一起，我哥老说哎你长真丑，但我们家所有亲戚都说我跟我哥一模一样， 你哥哥就尴尬了， 就是就吐槽吐到自己身上也挺尴尬。 哎，来看九哥说，我呀从来没见过的舅舅来家里串门了，妈妈迎上去，二哥快过来，过年好，过年好啊，那谁谁快点叫人，然后我说二哥过年好。 我刚刚先看到这一条笑得不行了， 顿时尴尬的无处安放啊。 嗯， 嗯， 对很多人来讲就是过年，尤其有一些亲戚可能就一年见一回，还真的是没有记住他们应该怎么去称呼，可能就顺着家长去叫，但你稍微过一下脑，家长叫完之后你加一个辈儿，对吧， 可能 加一个辈分， 可能那半天应对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他都没有那个时间。其实你知道这种尴尬会延续，就是当你跟亲戚不太熟络的时候，就是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叫什么，等你有了孩子，那更有难度，就是你不知道你的孩子该叫他什么。 嗯，对， 尤其家里亲戚多的时候，你又跟那人不太熟， 你现在都已经不太熟了，等你的孩子长大了之后就真的不知道叫什么了。 对呀、啊，尤其人家又拿着红包过来，然后你又不知道该叫什么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其实有一个比较，我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 叫什么？ 哎，他还不会说话，他还不会叫人， 然后呢，你呢？ 然后我就哎呀，谢谢您，谢谢您， 好，不便于问 您身体好吧？您身体好吗？ 嗯。哎呀，就是还有沈西谦，他说是去亲戚家里，一群孩子都不认识我，还一个劲儿问这是谁呀、啊？哎，那说明你可能长时间没回家了。 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在那种半大小孩，就你说他是小孩，他还有一点自己的思想。你知道现在小孩子都是很傲娇的， 对、 大家就会纷纷 议论 这谁呀、啊？这谁怎么来我们家了？ 没见过他， 就是、 啊，而且他们会直接说出来。 对啊， 嗯， 你来干嘛？ 所以你的尴尬就无处安放了。 哎呀，一直在升级啊！来看公子白说，我参加了一个2亿的项目， 我也参加了。 谁没有参加呢？ 对，我们昨天还说了嘛，我们分了一包方便面的钱呢。还有爱吃米糕的大猩猩，他说：“哎呀，你跟那谁谁谁小时候玩的可好了，怎么现在见了面还不说话了呢？” 哎，我小的时候有过 N 次这样的经历。 嗯， 就是我跟我不太见的表姐，大概一周见一次，每次每周末见了面，大家都会尴尬一段时间。然后那一天又玩得很好， 就小的时候吗？ 嗯，然后下周继续有点尴尬，因为整个周一 你们俩是不是有点互相都有一点记不住对方呢？ 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比较内向，比较慢热，他又比较傲娇，他可能需要别人主动，而我更需要别人主动。于是，一开始好像都不知道该怎么打开这个僵局，但是一旦打破之后，啊，那一天就是分开的时候就又变。 难分难舍， 对对对， 嗯，这也是挺奇葩， 一直到现在我们俩都这样，特别奇怪 啊。还有这个是何家姑娘啊，她说呢，我一个女孩子今年过年就因为学医了，大年三十一大早被妈妈叫起来让我去杀鸡，这手术刀和这个屠刀好像不太一样， 好像家里人觉得都是开膛破肚的感觉， 应该都是需要勇气的事情嘛，交给你就没错了。 嗯，接着就有一个朋友啊，有点搞笑的意思，说我一个女孩子就因为学爆破，大年初一大早就要被叫起来放鞭炮， 也是厉害啊，学这个专业。 是啊， 感觉上这个专业应该是女生会稍微少一些。 对， 嗯，挺棒的，你这到时候学有所用也可以嘛。 所以就 真有点大材小用， 只见家里的一群中老年男子，还有一些 看 小男生就是大老爷们们都在堵着耳朵看一个女生去点第一串鞭炮， 看你默默看着你去做一个你专业相关的事情，也是可以了。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过年这些尴尬的事情，希望大家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聊起来。一段重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妈妈，看六个元宵。 乖，那是六个零。 4008-60，平安车险官方电话，报价精准，支付安全，更值得信赖。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下半时段的乌鱼来了，我是江婷。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今天的话题很有意思呀，我们要说一说这个过年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 对，这会儿大家应该都快到单位了吧，八点半了， 该上班了。把你手里那个煎饼给我放下。 我们还没有吃饭。来聊话题，聊话题啊。咱们之前说的话题，说过年特别尴尬的事情，听到很多人说完之后感同身受，尤其是那个叫亲戚叫什么称呼的二哥，直接就张嘴就出来了。哎呀，想想也是，我就有一次特别尴尬，我老觉得我得叫别人点什么，你知道吗？但其实我们家就是辈分来讲还不算太小，就是还有人会叫，有大概40来岁的人会叫我姑姑。 哦，您人生已经挺圆满的。 对，但是我那次就特别尴尬，我说妈妈，我应该叫她什么呀？妈妈说她应该叫你点什么。然后我就只能说啊，您好，您坐一下，或者你们这样就称呼一下得了，就不要尴尬了嘛，人家也不好张口叫我这么一个小姑娘。 哇，我好羡慕，就是哎，你要给他红包吗？ 那并没有，那并没有。 我好羡慕就是这种大家庭大家族在一起过年。然后虽然有的时候你会因为称呼的事情干，但是真的很热闹，而且你不觉得你心里在暗喜吗？真的挺好玩啊。 对，就有的时候会碰到这种情况比较尴尬，确实不知道叫什么，但内心当中啊觉得哇塞，自己好像也飘飘然了。 我可能目前为止觉得最大的辈分大概就是可能也是一个40多岁的人，我跟他可以兄妹相称这样的。我们一起比如说我们是平辈的，也就这样了，还真没有人能够 叫我姑姑叫我姨什么的。 对，还有算了不说了，还有同龄人会叫我更高的辈分。 不会是 奶奶辈儿，基本上。对，所以我也是很奇怪，就是可能当时大家都是同一个年代， 嗯， 但后来每一家的生育情况不太一样。 那他会真的叫你吗？ 不会啊，谁会叫我啊？只是说如果要那样算的话会是那样，但现在谁都不算了呀。 你就一直凹他呀。你一直撩他让他叫你啊。 我并没有那么坏好吗？哎，今天聊的就是说过年那些特别尴尬的事情，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聊起来。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资讯吧。 来看一下南京即将诞生的垂直森林啊，是亚洲的首例。那由意大利的建筑设计师设计的垂直森林，是由一个约200米高和一个约108米高的双塔楼组成的，外围呢覆盖至少要1000棵树以及2500棵灌木类的植物，每天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并且释放60千克的氧气。预计呢是2018年完工。 嗯，哎，我看了一下这个外观这图片哈， 嗯， 就是有点担心蚊子，其他的都还好。 哎，你担心的事情也真的是跟你的辈分有关系呢。 什么嘛，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在夏天超级招蚊子的人，就只要我在那儿，其他任何人都会很安全 啊。我们总说这样的人太甜了，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我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为什么会吸引蚊子的各项这个情况之后，发现我自己也并不是全都满足，但就是喂蚊子。 招蚊子，那就是因为你甜美啊。 就我天生是一个移动血库， 给 他们送血。 哎，这样我忽然觉得有点后背发凉。 嗯，哎，对，但是这个看到这个垂直森林这个状态，不知道如果真的呈现在我们的现实世界当中会是什么样子。嗯，看一下，期待一下吧。2018年可能会完工嘛？ 想象中挺美啊。 嗯嗯，再来关注一下，厉害了，我的冰哥哥啊，积雪堆出了新的高度。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是驻守在天山北路的某高炮团的官兵他们的目之所及。在这一片看似一无所有的冰天雪地里，却被一群冰哥哥玩成了缤纷的世界。这守门的大狮子，2层楼高的鲤鱼雕塑，还有数十米长的巨龙，用这些积雪玩出了一个新的花样。 嗯，哎，真的是经常看到冰哥哥啊，不但人长得帅， 嗯， 而且经常又很有才。 对 呀、 啊。 嗯， 你看这就是骑上阵嘛，应该，而且只有在这些地方积雪非常厚，才有可能会有这种艺术性的创造。 你 看我们下过雪吗？哦、我们下的雪在哪里？ 所以说，兵哥在的地方是经常终年积雪吗？练就了这身 本领。对，确实是有一些地方非常的严寒， 嗯、 就是极端的天气会多一些，非常的辛苦。 是， 嗯， 致敬致敬啊， 没错， 隔空敬个礼。好。我们继续来看看有关女孩子的一个话题吧，就是这个敷面膜的事儿。很多女孩每天晚上都会敷面膜，或者是隔那么一两天啊。来看看到底应该怎么用面膜的作用呢？是隔绝空气，将营养导入皮肤。事实上，面膜敷在脸上的15到20分钟之内，皮肤已经处于饱和的状态了。如果不把脸上的营养液洗去的话，就直接涂其他护肤品呢，会影响皮肤的吸收。面膜上的营养物质呢，如果长期滞留的话呢，还会使敏感肌肤的人更容易长痘痘或者是红斑。所以说，姑娘们，敷完面膜记得要洗把脸。 嗯，那天和元儿姐我们俩在讨论这个话题 啊， 总觉得这样很浪费啊。 反正我用面膜，我是一直要用它干掉为止。 咱到底多少敷面膜？哎，好吧，大家关注一下资讯。嗯，正经一点哈。 嗯、 最近研究了，说是这些运动最延寿。这春天来了，天气也好了，有一些运动可以做起来了。说是这是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布的一项持续了15年、涉及8万人的调查报告，说了说这个网球、羽毛球、壁球这三项运动最能够促进长寿，而游泳、室内健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早亡的风险，跑步可以减少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概率，而足球、篮球这些大球运动能够提升心理素质，增强合作能力。哎呦，我听着感觉哪种都可以啊，只要你动起来就行啊。 哎，真的是，我本人是非常喜欢游泳。 嗯 嗯， 为什么呢？我想说游泳是为什么呢？因为直接可以泡在水里不用动吗？ 因为它，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泳，塑形啊是非常好看的。就是它那个线条特别好看。 你是因为看到我们的游泳运动员了吗？ 对，而 且我看到你啊，你不是游泳也不错。 我游泳也就一般般嘛，还不到不错的地步。 就感觉你整个线条就是像一个舞蹈家。 哎，我们就这样互捧吧，日常互捧开始。哎呀， 没跟你说你游泳好有成舞蹈家。 我觉得对于很多就是不太喜欢出汗运动的人来讲，游泳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或者是你的体重稍微有一些过重的话，游泳它会对各个关节造成的压力不是那么大，而且是整体去减轻减脂。 哎，对，而且我觉得游泳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防晒。 那人家那个阳光泳池怎么办？ 不去阳光泳池， 就找室内的。 一看到阳光泳，一看到有太阳过来，就一头扎到水里面。 好吧，也可以。嗯， 好吧，我们继续来看啊。嗯，来看有关单身者吧。一个人吃饭呢，其实是不太利于健康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比如一个人吃饭呢，就经常会选择比如泡面、面包。还有呢洋洋气气一点的紫菜包饭等，就是大家凑合着吃一顿，那么这样的单身者的健康水平呢就会比已婚者要低一些，尤其是在慢性病啊还有抑郁症等方面。比如说啊，一个罹患抑郁症的单身者比例呢是27.2%，而已婚者呢只有8.8%。 哎，你刚刚说这个单身者影响健康，我就在想啊，为什么呢？后来说是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可能会不太注意到饮食均衡，就各种方面，倒是有道理哈。很多人不就是你像有时候就只有妈妈自己人在家的时候，她也会比较凑合去吃一顿饭， 对对对， 因为觉得自己做什么东西都会很多，好像很多人都是这个担忧。 而且一个人吃饭你通常会觉得没什么意思， 不如大家一起来聚起来嘛。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目前的比如说没有男女朋友的单身者，我觉得就应该多跟朋友一起吃饭，是吧？多少好朋友一起分享美食。 突然间觉得像找一个饭搭子。 朋友的其中功能之一不就是这个吗？ 哎， 是吧？ 再来说说饮食当中的黄金搭配吧，可以这个很多单身的人听到之后可以自己记一下哈，自己做菜的时候可以这样搭配一下。鱼和豆腐可以增鲜补钙，猪肝和菠菜可以防治贫血，羊肉加生姜是补虚的佳品，而鸡肉和栗子可以补血养身，鸭血加上山药可以补阴养肺，瘦肉和大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鸡蛋和百合可以滋阴润燥，芝麻和海带可以美容，豆腐加萝卜可以促进消化，还有葡萄酒和花生有利于心脏。听到这些可以记一下，看看自己在家里可以做哪些菜，哪些尝试。 对，我还记得那个故事，就是你煮梨汤放了一大把枸杞， 太多，之后我就没有再犯过这样低级的错误了。 所以我其实觉得你的生活态度就很好。你看你，我一个人也得吃点好的。 对啊，那不对得起自己吗？ 多放点，别让自己觉得有点委屈。 太多了，上次真的是放太多了，那个汤就完全变味道了。 没事儿，不用这么。 我最近还发现一个生活常识 啊，来分享一下。 就是，冰糖不能加太早，加太早容易糊锅。就是在煮梨汤的时候， 你是放了很多冰糖吧？ 有点多， 想做出糖稀？ 没有没有，我后来就发现，哎，这个冰糖怎么会糊锅底呢？然后我怎么也清洁不掉，才想起来去百度一下，发现冰糖一定要最后放。 还有可能是因为你火开的有点大呢。 这也是一个因素吧。 你吃火锅的那种大火，就煮那点。 快呀，快呀！我想喝汤。 煮那点梨可能是有点，可能会。 总之这就是一个生活小常识。 我们继续来看，2月3号的时候呢，体重达300斤的吴女士在湖南省的妇幼保健医院成功生下了一个宝宝，刷新了该院所接收孕妇的体重的最高的记录，也是近年来。湖南报道中的最大的孕妇重产妇啊，那护士呢是动用了2台体重秤为其产前称重，医生说呢，在吴女士腹中找到宝宝就像大海捞针，医生提醒，即使是在怀孕期间也应该合理的去控制体重。 哎，在国外好像这个吨位的孕妇会稍微常见一些，但在国内体重达到300斤的孕妇，不太常见。然后在这个湖南省医院也是当时的第一个。这样一个体重的最高记录，希望这个母子健康吧。再来关注一下一只爱国的钢琴，哎，钢琴狗哈， 这只狗呢是一个19个月大的一只小狗，它有一个特殊的技能，就是弹钢琴。而它的主人说了，这只小狗呢平时就特别喜欢啄乐器。它是狗还是鸟？ 其实它是一只鸡 啊。我明明看这个图片，好吧，有点模糊哈。它最近不知道是什么触动了这只鸡的爱国心啊，练了2个星期之后，它完整的弹出了美国著名的爱国颂歌《美丽的亚美利加》。 对，我们之前是在节目里说过，一只鸡的智商其实是可以达到 很高的， 7岁的孩子。 对， 嗯，所以说这只爱国的一只小鸡，会弹钢琴， 很厉害， 厉害啦。继续来看啊，这个喜欢喝酒的朋友要注意了，还有应酬多的朋友，醉酒一次大脑会受损1年。其实大家都知道喝酒不好，但是醉了之后对你的长期影响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了。那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呢在成瘾行为的发表研究，那喝醉一次就会对大脑产生持续1年的影响，那此后呢1年中酒量都会变差，更容易呕吐和昏迷。那研究者就分析，醉酒呢会对大脑造成刺激，部分的机能受损，再喝酒呢会产生自我保护啦。 哎，这样一说的话，大家听到这醉了之后还会有长期影响，就不只是你宿醉之后第二天难受这样一个状态了， 是 可能就会想一想，觉得哎，放下酒杯吧，少喝一点。 嗯， 没错，咱今天聊的互动话题刚刚说了半天了，这个过年之后遇到的尴尬的事情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大家一起聊起来。来听一首歌，来自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说你说。 刚刚说到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们明明坐在一起，你却玩着手机，这就是做过年的时候非常尴尬一个状态。 嗯，今天我们分享的互动话题是过年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 嗯， 我要我们一起尴尬啊。来看看这位朋友，也是跟手机有关系的，但是比手机更痛啊。来看我就是猪啊，说大家坐在一起玩手机，别人都在回男朋友微信，只有我在刷微博，一遍一遍的刷，所以大家都是微信的声音，你的声音就是噔噔噔，一会儿刷 刷新 泡泡的声音。 嗯，还有就是杨哥他说呢，说是 KTV 里表弟用一首《一人我饮酒醉》将气氛拉至冰点， 可能会被很多人不理解。 不是，关键你如果是家庭聚会点这首歌的话，你让你的亲戚长辈如何理解这首歌呢？ 对，他真的是 他家没办法 有点冷 嗨起来吗？ 真的是有点冷哈。 嗯 嗯，哎，来看，这位叫辣条少女孔美丽说了，别人客套夸我漂亮，我把饭给笑喷了。就是太高兴了， 矜持一点好不好？ 太高兴了， 不要将喜悦表现得这么外在， 三十多年没人这么夸了。 嗯，哎呀，我看，哎，嗯，我正经一点啊，男祝贺对象这名字就是比较那个什么哈。之前热播剧男主角， 嗯 嗯，他说亲戚给了我压岁钱，但是我的衣服没有兜，我只能一直攥在手里。 这种尴尬我经历过，你笑成这样干嘛？ 就是很尴尬呀，就是你只能在手里拿着那个钱 一直拿着，最后攥出汗。哎，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 嗯， 我有一次去拜访亲戚，亲戚特别热情。那年我可能就背一个特别小的包，就里面还放手机啊什么的。 嗯， 然后对，你那个包是背在自己身上，但是你不觉得人家刚给你红包，而且给好多，人家家里人多吗？ 不好意思收到包里。 对，你怎么打开包放进去呢？然后呢，我就说我去一个洗手间，然后去洗手间里我就发现我的包又很满，我就把它 又拿着它出来了是吗？ 没有，我就把手机拿出来，你就手上拿手机还可以， 还好一些。 然后把红包塞进去，你就会发现你那个包啊，其实有点关不上，那个扣就是。 你拿了一个多小的包啊？这红包是有多厚啊？ 真的是很小。然后你就会发现你那个红包的你那个包的扣，它就在扣与不扣之间。 然后它那个红包还会露出来一角是吗？ 有一点，然后鼓鼓囊囊的，就真的是觉得有点尴尬。挺尴尬的， 关键是如果你把红包一直拿在手里，就给你红包这个人也会很尴尬，就总看着自己给出去的钱在那儿向自己招手。 你知道这种情况出现在我印象中特别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给压岁钱，有的人不会给你红包，就直接给你钱。 嗯，对。 然后你就一直攥着。更尴尬的是，哎，吃花生啊，吃糖啊，在想怎么吃呢， 就直接把它给妈妈啊，会不会给完之后就没有了？ 就这种情况通常会出现在你自己出现在那个亲戚家，就自己去拜年。 啊，你都自己去拜年了？ 我很独立，虽然我那个时候很小，但是就是一个小大人儿。 哎，我一般这种情况就是自己如果真的是没有兜或者没有包，就直接转手给妈妈，因为那会儿还小嘛，就很正常。 妈妈在，你有包也要转手给妈妈呀。 啊，对，这样 看我家教多严啊， 缓解尴尬。哎呀，我看到这个是 W， 他说呢，说是我是近视，没戴眼镜吃饭，我一不小心夹了一块肥肉，结果坐我一桌的这个亲戚就以为我喜欢肥肉，拼命给我夹肥肉吃。 有亲戚们，你真是棒棒的啊！ 所以一个清晰明亮的世界是多么重要。 嗯，你看有关舞蹈家的互动来了，哎，来看看你们有没有共鸣啊？ 哎， 丫丫是李丫丫说，亲戚说了，你学什么专业呀？我说舞蹈。亲戚就来跳一个。 对，你学什么专业？播音主持。来说一个绕口令，来一个。 就真的是这样，小的时候学琴 小时候会被这样， 也会这样。你学什么呀？我说啊，我学什么什么，来看 弹 一个，弹一个、 嗯。 然后你就觉得真的是很不想弹。 嗯，对， 是吧？ 对，会这样。如果说你自己主动想要去这个给大家 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就用展示一个词儿， 就大家都在吃饭，你们先别吃，我给你们来一个，好不好？ 对，会好一些，就是自己心理上会好一些。但如果别人就提到这个，说一句你专业是什么啊，你来一个吧，就有一种在卖艺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还好啊，就你舞蹈来一个，那还能接受。如果说哎，你会劈叉吗？你给我来一个横叉呀！哎，你能横叉特别难，横叉要比竖叉难呀。 走过的路过的，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拿个碗过来，然后给你来一个横叉。 太夸张了。零点一分又来了，他说的是比较尴尬的是回家之后呢，对面有一个热情的人，他会叫你的名字和你打招呼，但是你一点也不认识，也不知道怎么称呼。这种情况下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一步不变应万变。哎，您来了，您好啊，您坐您吃您喝。 对，要给亲人送去春天般的笑容，然后您好您好， 嗯， 是吧， 就 OK 了。 来看尹小波说了，亲戚说哎呀闺女今年多大了，我说十八了，亲戚说：“哎呦，十八了呀，真好真好，都成大姑娘了。”这个时候呢，老妈就在旁边说：“对，她去年也十八，前年也十八，你明年问她还是十八。 ”机智机智，以后我也这么回答，嗯， 是吧？ 对， 嗯， 管她信不信，反正我自己信了。哎呀，还有就是为你取名那一天，她说了，睡得正香的时候，家里来了一大堆人，有人开我门了啊！这个是最气人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太尴尬了，自己就是刚刚起床。什么都没有收拾， 就挺丑的，觉得自己是吧？ 对，会是就是过年的时候，如果家里来亲戚，就是一块儿那个交流的话，串门嘛。 嗯。 然后你还没有起床，但是有小朋友或者有谁来开你的房门。 嗯。 对，会这样， 这时候就特别生气。 嗯 嗯。 又起床气儿， 但是又不能把他怎么样。 嗯。 好吧，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过年最尴尬的事呢，吃饭的时候长辈就问我，哎，你抽不抽烟呀？我说哦，我不抽。然后吃着吃着口袋里的烟就掉出来了。 这位朋友你隐藏的还是不够深啊。哎呀，看到这个是阳光的阳，他说呢，不要因为我是学舞蹈的就要我在饭桌上劈叉好不好，我的父老乡亲们。 刚 才听到我们说劈叉的事情， 对，想起自己的悲惨经历啊。 嗯。还有幼稚园的小仙女，她说了，我的红包落在亲戚家了，怎么办？ 哎，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 谁懂这种微妙的感觉？ 亲戚好高兴，哎呦呵，太棒了， 怎么办？要怎么去要回自己落在亲戚家的亲戚给自己的红包？ 这时候哎，就没办法， 让他随风去吧。 对，我就说亲戚开心嘛， 嗯， 哎，这就是中奖了的节奏啊。对不对？嗯。 嗯， 来看假期的时候，尤其春节的时候啊，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 嗯， 就父母的时间永远是个谜，每天早上就对你大吼，十一点了还不起来，一会儿十点了，其实你看手机才九点半。 对， 嗯， 但我们家这个情况就是，我妈说还不起来，都十点了，再一看刚七点。就是如果是想去一起去哪儿，或者去公园， 嗯， 或者去哪儿玩的话，对，会提前把时间给我预支出好几个小时就过去。那我都会机智的看一眼手机，再继续眯一会儿。 嗯嗯，不要想蒙得了我哈。一只小玲玲说：“我是牙套妹，所以来个亲戚到我家，我妈都让我呲着嘴，让他们看看我的牙套。”你说这是一个， 可 能遇到了假妈妈， 是在炫富吗？ 哎，来看看牙套，就这样的， 好吗？收不住了，收不住了。还有记忆，他说呢，说的是为了增加红包的趣味性，我觉得就是应该与时俱进嘛。 嗯， 就咱今年发那个微信红包吧。然后我哥哥抢了200多，弟弟也抢了200多，我抢了10多块，我这是自己造的孽，含泪也要保持微笑。 哎，其实通常都是这样的。嗯 嗯 嗯， 就是微信红包太不靠谱了，那手机红包一定不要去抢。 真的，这个人品它是真的是很难控制的事情。 通常都是这样，你发起一个活动啊，最后那个最吃亏的就是你。 哎呀，收不住了。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这个过年的时候尴尬的事情。好多人都在说红包，其实过年的时候这礼尚往来，红包是必不可少啊。 是，我们其实说的是尴尬的事儿，都是一些挺高兴的事儿， 回忆起来嘛。这尴尬的就是当时那一瞬间，之后就随风去吧。 哎，是。那希望大家今天也是有个好的心情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见 喽， 拜拜。 北京时间九点整。